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全身的爱都活过，我 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六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陈默这个有一大段时间没有来了， 是两周， 准确的说是从世界杯开赛到现在小组赛结束。今天晚上没有比赛，你来了。 哦，今天没有比赛 了。对，因为小组赛结束之后要停一下，明天晚上开始进行那个16强进8强的比赛了。 哦，这样你看我这个显然就是没看球的人。 所以这一大段时间你没有来，大家也非常想念哈。 谢谢。 今天晚上呢，终于抛出一张陈默的单独照片，然后我们的红人呢已经到了1588红。 是。 对，今天呢不仅是六月的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节目，同时呢也是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期男左女右。 对，我记得好像前几次节目我们还说这个一年的什么1/4过完了，然后1/3过完了，这一下这一年的1/2就快过完了。 是的，179天就这样流走了。如果把一年也比作一场球赛的上半场和下半场的话，那其实这两天就是我们的一个中场休息。 哎，是的。而且这一年呢还不会有什么伤停补时之类的这个附加时间段哈，所以到了就是到了。 那个可以当成就是我们从阳历到农历嘛。对不对？刚刚好，就是如果从这个狗年过渡到猪年的话，哎，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总是觉得还有一点缓冲期嘛。 说的也是。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一起来，对于我们2018年的上半年哈，每个人都可以发表一下感慨，就是上半年就过完了。 是啊， 我的2018年上半年，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你想留下来的一些内容，不管是几行字，愿意和我们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到新浪韩立微博上。今天呢，我们也将和大家共同来说总结也好，说这个整理也好啊。总之呢，就是像过往过去的季节里6个月的自己哈，说一声。我发挥的如何呢？就是我在场上的整个状态如何呢？不管有没有进球，我有没有按照我自己的节奏在进行着我的人生的这场比赛呢？ 对，告诉我们一下，就是这半年过得怎么样，以及下半年有什么打算吧。 啊，一说打算，我就觉得肯定很多在春节的时候立下这个狗年志愿，如果2018年上半年没有完成的话，肯定下半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哎，不如就用好这个新起点，然后去做一些自己本来想做但是还没来得及开始做的事吧。 对呀，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我相信谁都不可能把自己的2018年上半年给出100分。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瑕疵啊，一些不完美和不完整。 心里那个旋律。 想写一个旋律，没修饰的痕迹，一听就立刻明白我找到了爱，即使别人觉得奇怪，不需要再更改。不完整的旋律没什么结局，却是我真实的声音。不完整的旋律勇敢地唱给你，今天的你我不完整的感情。 来自王力宏的不完整的旋律，旋律没关系，不完整的话我们还有这个可以突破的空间，可以弥补的空间。在下半年借此这个晚上呢，我们一起回顾一下2018年的上半年哈，就立刻能够想到的，有的人可能会想到自己花了一笔钱买了一个很贵重的东西 对，有人可能觉得自己走了很多路，去了很多地方等等等等， 有的人是拥有了爱人也有人是不小心两个人缘分已尽哈， 对， 分开了等等，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到来。 没错，有可能有些朋友结束了旧的工作，又有些朋友开始了新的征程 对，还有换了城市的这位叫做木子李1214，他说上半年我做了一个真的是最大的决定，离开了我生活了10年的北京，来到了天堂之城杭州，遇到了我爱的人不知未来会如何，我们就且走且琢磨吧。 且行且珍惜啊。 对，他说感谢陪伴了我8年的男左女右，期待下半年会因上半年的决定有所收获。你看他在北京10年都没有遇到他爱的人去到杭州这才半年的时间就遇到了， 真的就是缘分。 所以真的老话说树挪死人挪活，真的是有道理的。 而且可能人家在杭州等你好多年了。 对，这就是一个什么冥冥中啊，就是缘分有它的一个暗号， 是 向你发出的一个暗号。所以有时候人不要害怕改变，因为改变的背后你不知道蕴藏着一些生命给你留下了什么伏笔。 对，其实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一生是如何的走向，所以有的时候呢去勇敢的改变，它可能就是你人生当中注定的那一部分。 我也立刻看到了10秒前最好的我们0118发来的他的今天晚上的小纸条，他说听这档节目真的很久了，一直都没有冒过泡，当初呢是一个男生推荐的，他听了很多年，有很多夜晚都是男左女右陪他度过的，我和他曾经很亲密，后来也一度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现在最近呢又恢复了往来，和当初的亲密不同的情感，我希望以后不管我们会怎样都希望他能好好的，所以呢今天晚上也借此表达一下他的感触哈。因为我的上一档节目是点歌节目， 是 现在呢已经不是点歌节目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满足你的点歌要求，但是我会把你的心声，上半年的心声啊，上半年的最强烈的感触的文字呢透过电波大声的告诉天地间好， 是因为这种透过电波的方式呢，就是让你的这种心愿或者让你的心里话能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传递在这个城市的上空。 2018年的上半年你累吗？ 什么算累呢？ 就是有时候心累啊，身累啊，就会发现自己的状态和2017年比起来有一些不同啊。 其实我觉得不管累不累，如果你能在疲惫的时候一转身回到一个宁静的港湾，我觉得即使累一点也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毕竟有句话叫做，其实没有谁在过非常容易的人生啊。人生当中可能都会有这样那样的节点是会让你有疲惫感的，关键不是疲惫，关键是在疲惫之后是不是有能让你康复和疗愈的地方。 可是你没有啊， 你国家就是啊。 哦哦，我以为你讲的是那种情感部分、就是、 在你心中只有情感能疗愈吗？ 我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大概在她最生命遇到一些大的难点的时候，其实真的那种爱情的力量会给予她很多。 那你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呢？ 我可能会在我心中爱自己吧、啊、然后用这种爱支撑自己， 可能也只有这样了。 这应该就是说习惯了这种生活吧。我所讲的是那些已经是有了另一半的女生哈。 嗯哼。 阿叔七七说，过了半年，也许自己没有获得好多成功，但也是成长了好多好多，报了驾校，然后敢讲课了，也是放弃了又坚持，在六月呢还喜欢了个人儿、 嗯、啊， 也是那种想每天看见的，想起就很开心的。啊，六月明天呢要好好的练车，好好的想念，好好的说再见。七月我们好好的别来无恙吧。 嗯， 看来他是这个恋情是在六月哈，刚刚萌芽了29天，一切皆有可能哈、 嗯、 哎呀，怎么本来想喜气洋洋的开始的时候，让你沉下来的音乐声音又响起了哈。 这首歌很久没带来了，就是让人在这个时间的转折点听一听，就仔细去品读一下歌词当中的这些深刻含义吧。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因为默默太喜欢带这首歌了。好吧，那我们就融进，也是2018年上半年最后一次听这首歌了。 嗯哼。 停在这里不敢走下去，让悲伤发上演，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由不得我拒绝。这条路我们走得太匆忙，拥抱着并不真实的欲望，等不及回头欣赏，木兰香遮不住伤，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不再谈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好的三寸余光。 日光， 三寸天堂 啊，天堂。我想到那个梁静茹那首歌了哈。 对，不过他确实也说了戒不掉的三寸日光。 嗯， 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微博上留言啊，纷纷表示说这上半年过得真的太快了，如果不盘点的话，好像都没意识到明天就是上半年的最后一天了。 对，我因为可能职业的关系吧，我经常就会在节目中提及，或者是在朋友圈啊，我都会写。然后我今天上午写的这篇朋友圈的时候，我的有的朋友说，说每一次当我看到你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你活在过去应该是一个女祭司。 对，你确实是很有仪式感的人。 对，因为我做这个职业，我肯定要注意日子，因为我做点歌节目嘛，对吧？我肯定要比别人更清楚明了，就是今天是什么日子。然后也希望在大家的每天的繁琐劳累之后哈，告诉你们一些生活的细节， 是 这些可能你们忽略掉，但其实也很重要的东西。 没错，每个朋友可能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细节啊。云朵记忆呢跟我们分享说，上半年考上了研究生，进入新城市天津，下半年呢就要继续在新城市好好生活了。 哎，现在的研究生的那个录取通知书都是那个特别的快递，然后就写得非常漂亮，你知道吗？因为我在那个某音上刷的时候看到了，就是他们很傲娇的，就会告诉你，哎，两个人一起谈恋爱，然后从大学本科一起考同样一所学校的研究生，然后共同收到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么好看呢，就是比当时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要好看哈。 是。 祝贺你。 哎，很多朋友也在分享后半年的这个新计划啊。飞雪儿风风他说呢，下半年的计划7月考驾照，8月有内蒙之行，9月开始北京的硕博连读新生活，很厉害哦。 怎么这么都学习成绩这么好呢？ 我们有很多学霸听众的。 对，反正以前我知道很多研究生啊博士生啊，当然也有些高中生啊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没有想到你们的发展的态势这么好、啊、 哎，小太阳宁他说呢，2018年上半年用了很大的力气完成了硕士学业，终于毕业了，接下来要好好找一份工作，认真活下去。怎么这最后一次直播，我们找到了这么多高学历听众？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真的现在很多大学生基本上都会把考研当成自己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了， 是 不会说就是像很多我们上了班以后的朋友说，哎，在在职研究生哈，而是希望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本科毕业的时候就能把这一项给衔接好了哈。 是的， 今天晚上的红人1588红呢也挑选出来了，他的名字叫做在云端吃鱼的猫。 哦， 酷吧，在云端吃鱼的猫，拜托你担当红人了。 好啊， 然后我们一起来共同细数一下2018年的上半年。真的跟大家比起来，我觉得我的2018年上半年好像真的没有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在一些业务上的大提升。哎， 那就用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告别这个2018的上半年吧。 对，说散就散，一言不合就到下半年。 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留下一只面具。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0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家有儿女》初长成昨晚在东方卫视欢乐收官。这部剧由《家有儿女》的原班幕后打造，张一山、高亚麟在剧中再度成为了半路父子，播出期间受到不少关注。全剧用小成本的制作，讲述了家人之间的真情实意，小到做饭聊天，大到工作恋爱，每一步都源自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在种种家庭琐事中，子女和父母之间，子女和子女之间的矛盾频出，却又不失温馨感动。两个重组家庭在不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过程中，学会了包容和理解。46集兵团生活题材电视剧《花儿与远方》正在安徽和山东卫视热播。这部剧由蒋雯丽和王志飞领衔主演，讲述了1952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山东招女兵，山东大嫂远离家乡来到天山脚下的茫茫戈壁滩，积极投身于伟大的国家建设中的故事。微软出品的射击游戏《光晕》风靡世界多年，甚至连头号玩家当中都出现了光晕角色的身影，但是光晕的相关影视剧却迟迟没有开拍的意思。今天开发光晕电视剧集5年之久的 Showtime 电视台确定这部剧要开机了，并且表示这是 Showtime 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剧集。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留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留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4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六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我和陈默只要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一周结束了。 嗯， 然后这一次呢，是不仅一周，而且是一个月，一个上半年都结束啦。 对，结束了就结束了吧，因为过去的日子里边，我们一定有过收获，有过积累，然后有过经历，有过感悟，所以就让我们在最后的这一两天的时间好好沉淀一下，然后开开心心的去迎接下半年喽。 对，我觉得清空是一个特别就是漂亮、特别帅气的一个动作哈。 嗯， 就人能够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能够勇敢的告别，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归零啊，重新再开始，这是很棒的、很成熟的一种心态。 哎， 今天晚上我们就来一起收尾2018上半年。我们的红人是1588红，他的名字叫在云端吃鱼的猫。 嗯哼， 各位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你的2018年上半年，也可以展望一下你的下半年。 是，刚才我们在说学历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研究生学历啊，然后立刻就有人到韩丽这边来留言了。 对，看得我都不知道这个完全的该相信呢，还是说我不敢相信，我男左女右在大半夜里会有这么多优秀的听众哈，怎么有点炫学历的意思呢？我们的纪念日1010说，丽下半年要带上老婆儿子去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 嗯， 此处应该有掌声是吗？啊，希望顺利成行， 哎，一切顺利。 他说老听众也一直在的，一想想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有这么多优秀的人在听，我们真的是何德何能。而且马上到十一年了，我们这一次十一年非常低调。 嗯， 有听众问我该怎么过，我说平静的度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7月15号是世界杯的决赛 哦， 第二天就是咱们的节目的一个纪念日。 是， 你说我们如果因为在之前也考虑过，去年我们在十年的那个现场也说过，以后咱们年年聚，就是那种开心的时候，大家应该有感觉，比如同学聚会也这样。哎，他 说的都是对 对。但是呢，这一年过去了，可能有的人就没怎么来再来往。我们当初也是这样，可能没有考虑到世界杯这个事情哈。当我们在一想的时候呢，发现世界杯在15号决赛，那你说我们这档节目难道还要让大家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庆祝，可能还要把很多时间上做个调整吗？ 我觉得其实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看世界杯，因为说实话可能真的有很多听众朋友未必在关注这个盛世哈。 是，我那天有一场比赛让我很难过的时候，然后我就屏蔽掉所有的东西，包括朋友给我发微信什么我都不回。后来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你成熟点好吗？啊，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啊，你为什么还能够就是不正视这件事情呢？谁发挥的好谁自然就会赢啊，谁发挥的不好自然就会输啊。我说你不要在我的情怀面前跟我讲这个输赢比分， 哎，真的是， 我说这个东西你不是我，你就没有办法感受我的内心的动作。 对， 你可以不明白，但是你不用在我旁边再说些什么。 对，可以不明白，但是不要去指责或者诋毁，也更不要去要求另外的人和你拥有同样的想法。 对，我说我可能会经过时间以后会有一个情绪的回过来哈，但是在这个时间里你不要再跟我说其他的，我也不想听，一个字都不想听。然后呢后来就想一想啊，真是人生里可能有许多时刻我们是会正视自己的幼稚的。 是， 而这份幼稚可能就来自于你多年来在你心中的一种很执拗的东西。 嗯， 那个执拗就是你热爱的，你不愿意相信它的变化，或者是你不愿意接受它的不好了。 嗯， 就你已经从开始到现在就是那种从一而终的感觉了。2018年的上半年，如果说要是有很难过的时刻，我想那个夜晚对我来说是很难过很难过的。开心也有啊，难过也有，更多的是觉得好像自己还是很平和的在这段时间里把它熬过来了。还有就是这档节目做到现在了，还有人记得我们， 都是经历，都是一段一段的经历。 是啊，我们今天晚上呢120家的事儿我觉得不会担心了，因为已经到了88条了。所以呢我们继续来重温感触2018年上半年自己的种种哈，然后呢把好的延续到下半年。糟糕的呢就就此打住。 那这首歌呢就送给所有一个人在北京的朋友， 肯定就叫做一个人的北京，对吗？ 当然。 没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 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来自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歌，可能在很多人的音乐播放器当中也播放过很多遍， 是， 尤其是独自一个人来到北京的朋友哈， 或者是一个人在一座全新的城市生活的朋友，其实每一座城市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意义。 嗯， 尤其是当你是孤身一人前往这座城市的时候， 总要去熬过一段时光吧，就是你要适应你初来乍到的时候一切的不适应。 是， 但是慢慢待下去，你会知道有的城市它和你的缘分就在于你和它的碰撞中产生了一些离不开的东西。 嗯哼， 我觉得能离开的都是对，缘分就在于你和它的碰撞中产生了一些离不开的东西。 嗯哼， 我觉得能离开的都是对这座城市的留恋感开始下降的。 嗯， 就可能有更吸引他们的城市， 是， 或者是故乡，他们才想回去。 哎， 如果在这里他已经待得很习惯甚至离不开了的话，也许就不可能再走掉了。 对，确实一个人和一个座城市的这种连接是很微妙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你真的很爱这座城市，但是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并不能真正的生根和留下来。而有的时候其实你真正决定停留在一座城市，未必是因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有可能是因为眷恋一个人，又或者可能是因为一份工作的机会等等等等。 嗯，今天晚上的红人，说实话在之前我并没有常看到你的名字，我还以为你是一位为了沉默今天晚上而到来的红人， 结果并不是。 但是看到这些照片，当然了，你还是有很好几张的。就听节目十年了，只要有见面会，我有时间都会去。 Wow， 因为这档节目的见面会实在太少了 ， 就是五个指头都够了， 嗯， 还没用，没用全啊。只要有见面会呢，都有时间，他有时间都会去。他说要谢谢男中女友在这档在夜晚陪他读书， 让他知道坚持很重要。明年马上就要考下 CPA 了，谢谢这些年男左女右陪伴的夜晚，也特别的喜欢你。真的有些时候我也会想，这十一年哈，就这么一眨眼就过去了。 是， 然后有很多人问我说你还会再做多少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心里有数的告诉大家，也真的就只有个三年五载吧，这都是最多了，真的是三年五载就是顶天顶天了。 嗯， 因为毕竟要考虑到我们的年龄，还有就是这档节目，它的这种年份这么长以后，大家的收听上的一个疲劳感啊。 嗯， 其实这十一年你们还没有烦我，烦这档节目，已经是足以证明你是一个多有长情感的人。 对呀，谢谢你的长情，谢谢你的陪伴。 对，而且你会容易原谅一些美好的东西，他们偶尔的不完美。 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来自杨宗纬的这首歌，我变了，我没变。 嗯， 其实有些东西是别人在表象上看到的哈，而有些是我们自己内心最为了解的。 嗯， 其实有变化是好事，就是这种变化呢，是来自于你内心里，你意识到了哈，你想尝试着做一些突破。 嗯， 而不是说一些刻意而为的东西哈。 是。 上半年2018年，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改变哈？就像在春节的时候，你信誓旦旦许下的那些诺言，你有没有做到？ 嗯， 首先我觉得在健身方面，我又没有做到。 我有做到， 厉害。还有呢，就是自己可能答应自己的，要多长时间读一本书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哈？因为我在新年伊始的时候，曾经给大家发了一个，就是如何当然参考性的啊，如何过好一天啊，如何过好一星期，如何过好一个月。 哎， 它其实都有一些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计划的话，它会给你一些计划。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去看一看计划问题的方式，比坐在那儿自己空想计划要好得多。 是， 因为如果你有了好的方法呢，可能就已经是成功的一半了。 嗯，22:51了，我们的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很高兴的告诉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留言量已经达到了119条，就是已经开始冲刺了啊。 好的， 第三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2018年的上半年。 一会儿见了。 这样靠近你以后，不能再握你的手，不能再把你抱紧，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的想你。你的笑容我会慢慢去忘记，和你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快乐，都怪我吧，爱情想得太天真，用错了方式去爱你。你要我承受一天，所以我在你面前用力尽力装出最坚强的一面。为什么没有感觉，原来是没有了知觉，我还在回味，来不及去面对，我想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想通了一切，我恨死星座书上写的谁不和谁，谢谢你给我这个让我成长的机会，下次见面记得对我说声嘿。在握你的手，不能再把你抱紧，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的想你。你的笑容我会慢慢去忘记，和你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真的很幸福，真的快乐，哦，都怪我怕爱情想得太天真，用错了方式去爱你，哦，你要我承受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6月29号六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都是老朋友了，各位呢都已经习惯了男左女右的这个周一到周五的安排哈。嗯、到了周五呢，就会有一个每周来一次的男左陈默的光临。一晃呢，你也陪这档节目很多很多年了。 哦，真的，我应该是2010年还是11年？ 11年好像是。 11年哦，一下子转眼也7年多了。 是啊，还没有养啊。对于这档节目呢，和大家哈、啊、还是很有热情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18年的上半年，从元旦、春节，然后五一假期、端午假期，就是我们在上半年拥有的休息的时光。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新的一年开始啊，各种的适应啊，或者是变化呀。总之呢，这个上半年就这样过完了、 哎， 只有明天的最后一天，明天还是一个休息日嘛，今天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 嗯、是。 嗯。不知道各位过得如何哈，如果有什么很难忘的、很想留下来的记录的，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告诉我们。那今天晚上的红人呢，1588红，他的名字叫做在云端吃鱼的猫。 嗯、 这位听友呢，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480位人物，最新关注的是 Chick 穿搭教。 看来是很喜欢自己造型 look 的一个朋友哈、 哎。是的， 我们再来看看第一位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哇哦，真的是你们那档节目。 啊 东方风行下骄阳， 然后接下来是王东、 对，然后还是智立方的杨石头、刘通、理想啊。第一页还真没你呢。大有是因为听男左女右才知道你知识。没关系哈。总之呢，人不管什么时候相识哈，但是没有走开，还继续一起同行，就是最妙的了。 哎，然后人呢会给自己的目标去做好定义，然后并且适时的来审视是特别好的。比如说 July 爱吃辣，他说新年的时候有一条希望是自己今年能读这个50本书，现在读了18本了，虽然有点没跟上进度，但是每一本书都是在用心读。 这已经很棒了。 对， 这个量有点大，其实说实话可以再精简一点。嘿 嘿、hey,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嘿，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我、哦、嘿，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是 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有没有 没有一直躲避的借口，非什么大仇，为何救自己在最后变不到老友，不知你又有没有挂念这旧友，或者自己早就想通透，来年陌生的是昨日最亲的某某，总好于那日我没有 两首歌之后，这里依然是男左女右。我们是从第三十段开始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早点进入梦乡啊、就是这是我们第十年的一个调整啊，不希望大家越听越兴奋，毕竟年龄都不小了。虽然我们也一直都知道，就是熬夜对身体不好，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熬了这么多年哈。 是，其实有的时候人有自己的作息习惯，如果适应了自己的作息习惯呢，也就别太难为自己。 嗯，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来细数一下2018年上半年，因为即将就是冲刺了嘛，明天最后一天了。 嗯， 我们可以一起聊聊上半年对你而言哈一些难忘的，也许对你的下半年有所指导的一些事情。 是， 爱吃芥末的暴力妞说，我2018年的上半场。啊、我终于红牌罚下了我以为会是一辈子的他 啊，为什么？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把他必须的哈，就是很严肃的清除出自己的生命、下半场比赛不想说太多，只想好好工作， 嗯， 好好上班，多多充电，做最好的自己。 哎，这样 挺好，这个调整特别好。 是的， 对，这应该是很多就是给你讲失恋以后该怎么办最好的一种办法。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人只要想明白自己做决定的原因，就不要因为自己做的决定而后悔了。 嗯，爱橘子的姚妈妈说，今年4月终于带爸妈第一次出国了、是欧洲行，一个英语老师一个地理老师，没想到退休了才第一次走出国门，以后每年都想带他们出去玩。就爸妈一个是英语老师一个是地理老师， 是， 但是却没有，就是以前嘛没有上班没有时间去国外旅行，真的很棒。嗯，我昨天也看到了一篇文章里哈，就讲当我们苦苦寻觅爱情但求而不得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身上，用在好好的陪伴家人身上，甚至你会想能陪爸妈到更老更远，这其实是一个人的福分， 是， 对吧？你有这个时间和能力去陪他们过得更好。 嗯哼， 我觉得每个已经过了一些就是更容易找对象的年龄之后的女人，像我啊等女子，可能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对家人会更好。 是的， 嗯，多多的陪伴他们。此时此刻呢，也想听听你啊，在这个2018年的上半年快要过完的时候，有哪些内心的感触哈？这位叫做寻静莫宁朋友，他说，我是广播界的老听众了，今年我给自己来了一场迟到的毕业旅行，今天终于交接完工作，办好了离职手续，上半场的休息也是我通信行业的休止符，下半场即将开始去尝试新的其他的可能性。 嗯， 未来人生无限，我来突破自己。这是对的哈。 是， 脑海中川流不息，仿佛听见了什么声音，可惜你不在这里陪我弹琴，爱情有太多太多定义，我们有太多太多相信，只是永恒这条路太多陷阱，就算我还一样，你也不再一样，我爱的人不爱我，不是谁的错才叫人难过，要多久生活才能够重新来过，所以那些不再联络是不想伤害我，我爱的人不爱我，

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几个连放是不是让大家特别过瘾的一种感觉？ 对，到了第四十段，我们还有三首连放，这都是男左女右在本想他的第十一年的时候，真的是第十二年的时候哈、所做出的一些调整了。 是 啊，想想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哈。 所以其实也是让大家能够有一种更集中精力听好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吧。 对，其实它也来自于我平常就是在生活里，如果我听广播的话，我会觉得怎样的一种陪伴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有时候在自己做节目的时候也尝试着去这样做。 是 不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就不跟你说话了，而是让你的情绪呢也有一个用音乐串起的连贯性哈。好吧，时间到了23:23了，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夜里哈很认真的在思考着2018年上半年过完之后留给你的一些印象很深刻的东西。我想那一切都是你付出最多、投入最多也最努力的一些事情了。 所以呢，当你做了这些事情的这个时候啊，你在这个年终的时候就可以好好为自己盘点和总结一下。如果这些事情你还没来得及做呢，别着急，其实这一年还有一半的时间，赶快开始去做，永远都不会太晚。 对，只要你愿意给自己脚下画一个起跑线，其实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出发的，就怕你一直只是在脑海当中做一个这个理论上哈、给自己讲得很明白，但是实践上却从来都没有去做点什么的人。 是 雨田八七说，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听男左女右，今天突然刷微博看到了这一条，才想起我注册微博的初心就是节目啊。今年上半年一直都在纠结要不要换工作，不想一直停在原地，也不敢随便对别人付出真心，只想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不忘初心吧。 挺好的。 其实在换工，在你犹豫要不要换工作的时候，其实大概就该换了。 对 吗？ 当你有这种犹豫和动机的时候，就说明你的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对，就像搞对象也是，当你开始对这个人有点生厌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做好了这个收拾行囊啊，可能某一天就一下子转身离开了。就是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分手，只有渐行渐远。两个人都会很明白这个状态的哈。 是， 所以在职场也是一样，如果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让你产生过怀疑或者说没有动力的事情，大概你如果一直做下去了，而一产生呢，就意味着它已经让你画了很多问号。 是啊， 第四十段见吧。 春天又回来了，你走的却更远了，一丝消息都没有，把心锁长房间，门不许谁来碰，只准你的影子自由移动，不怕乘风破浪，不喜欢平静无波，你才去找寻狂热，我自以为温柔，放开手的时候

23:323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上半年最后一期的男左女右最后半个小时，我是女右韩丽。 天哪，竟然已经是第40段了，我是男左陈默。 对啊，对你而言，因为一周只有一次上节目嘛，所以对，可能这个几个时段就觉得更快了。 是。 而对我而言，从2017年开始，我拥有了双休日。所以每到周五的晚上，我还真的觉得挺开心的。不是因为遇到你，而是因为明后两天可以放假了。 真的。 对于每天输出3小时节目的我来说，其实需要补充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之所以说这档节目可能也就再能陪大家3年5载都是多了，就是因为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我怕我的学习过程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节奏了。因为大家的年龄段真的是开始呈现出更多元化了。 是。 就我不知道我的听友们到底是哪个年龄段的了，我开始茫然了。就像你本来是在一个工体啊，我当然夸张了哈，可能是在一个小剧场。突然之间去了鸟巢，然后会发现怎么这么多的观众啊，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唱哪一首歌合适了。 对，有的时候人换了一个舞台或者换了一个空间，其实就会有一种心理的不确定感或者不安感。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人的气场啊。你的气场能够有多大的这种控制的范围啊，你能够 hold 住什么样的场面。大家也是一样哈，2018年的上半年我估计也遇到过一些生活的波折啊，一些突如其来的东西，可能你都 hold 住了，也可能没有 hold 住。没关系啊，生命的向前推进里一定给我们更多其他的弥补的方式哈。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叫做明天。 对啊，都是可以让你有机会去重新启动，重新去做选择，或者是重新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借口啊，不是我们常说的什么明日复明日啊，明日何其多，不是拖沓，也不是给自己一些侥幸，而是你有一点乐观啊，去在辛苦当中能够看到那点光那点亮，然后因为那个光那个亮而往前走。我每天播很多歌曲，2018年的上半年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应该就是这首《追光者》。也是我在生活里，在家里，甚至我自己开始学唱想自己唱的歌就是这首。 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 来自岑宁儿演唱的《追光者》其实刚好这首歌呢也是一年的时间了，也是去年六月份啊大家第一次听到它。就是我之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听它听的次数特别多的原因是我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他就只要就是走路啊或者是跟你聊天停一下子的时候，他一定会唱这首歌。 哦， 就是他是个男孩子哈，然后我就觉得哎，他怎么那么喜欢唱这首歌啊，然后自己偶然在家的时候也会听，哎，就会发现一遍一遍之后，你开始对歌词啊对于那种意境的感觉开始渗透的更明显了，然后就会很喜欢。另外就是这个音色可能跟自己的声线还蛮吻合的， 是 就在家里学唱了。 哦，少有的自己不走调的一首歌对吗？ 不敢说不走调，至少我觉得高音部分是能驾驭的、就是不会让自己扯着脖子唱那么痛苦啊。好吧，23:39，估计在你的2018年上半年一定也有一首背景音乐哈、这个背景音乐就是听的次数很多，然后有时候当你按下自己的播放器的时候，很想第一首歌就听到它。 是，所以呢，你也可以把这首歌当作是你这半年的非常重要的一首曲目，然后呢，下半年继续听，也欢迎在适当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 还可以点播哟。一点点 YA 说，对我来说，2018年上半年应该是毕业吧，这种感受在今晚最为强烈，因为今晚是在学校的最后一晚，多想在这个被吐槽无数次的地方再多待一两天，陆陆续续送走其他同学，我们宿舍决定一起度过最后一个晚上，不让任何人成为最后一个走的人。楼下便利店因为学校的管理已经离走了，店员说都好，我们陪你们毕业了。 人的互相了解，到底要多少思念才能抓住你的视线？嘿，我就在你的身边，却又隔一光年，究竟只差一瞬间。爱是两个人的原野，可我一个人守夜，什么过眼，在你才消失一切。你给我多少时间？嘿，爱就在你的身边，可是你看不见，究竟要走到海角或天边，才是两个人的终点。可我一个人搁浅，什么语言？我给你一场爱恋，你到底给我多少时间？

想知道，我只想保留一点在你面前哭的骄傲。有些事善意讲，我看有你你做不到。流泪中关心或拥抱， 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连放三首。 嗯，我哭的、哦、我笑到都哭了，最后一首 是2020年就是吗？ 对。 然后中间我们我特别带来了一首，就是为刚才说明天他们就将各奔东西的一宿舍的女生， 嗯， 带来一首不说再见。 对，然后在之前呢，就是来自莫文蔚的你给我多少时间。 嗯，其实现在的毕业生真的，我觉得和我们曾经比起来，你们真的是幸运太多了。 是， 因为从毕业开始就有彼此的微信， 对，大家不会分开的， 对，就能看到他在家是什么样的，然后大家还可以视频， 对， 平时呢还能多一个去旅行的地点， 是， 就到那座城市看同学，大家还可以约起来，我觉得真的不会再走散了。不像曾经可能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话、 哎、 然后是靠慢慢的才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走到一起来，所以即便现在是伤感了一点，但是日后你们会用另外一种成熟的方式来面对这份难得的大学之情的。 没错，就像科技的进步始终让人有更不一样的连接方式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世界可能现在这种不经意间的走散可能更多，所以我觉得时间的推移并不会本质上导致人和人的离散，而是那种心与心的本身的距离会让你们变得可能慢慢淡漠起来吧。 嗯，就是人为的分开，并不是其他的自然而然的分开了。 嗯， 23:54了，也要进入到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哎，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会放我们翻唱的10年？No, 这么自恋的吗？ 我那个10年的歌曲在去年我们10年的时候呢就和大家分享过， 是今年应该唱11年了。 可惜没有这样的安排哈、啊嗯、将因为今年的7月16号刚好是一个周一，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哈、啊、淡淡的度过。 嗯哼， 因为可能不出意外的话我们还会有2019年啊，当然暂时 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会有2019年的男左女、 uh-huh. 因为现在还没有明年节目的一个整体的安排， 是 与我们个人而言呢还是想继续陪伴大家 会制作下去，但是更久更久呢就不敢说了，还能不能有下一个十年？答案是 no， 就是一档节目陪伴你20年，然后就是一个女主持带了两个嘉宾陪伴你20年，这真的是广播史上我是没有听到过，就是日播节目里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确实日播是蛮辛苦的一件事， 就是每天每天，然后20年只有一个人，然后旁边带着老嘉宾啊，真的没有。也是为了让节目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质量，包括广播节目的发展，我们肯定会适时的做出一些改变调整啊，让每个年龄段的主持人到他该去的位置上。也许有一天我可能就会主持一档老年节目吧。 老年节目 不得而知啊，但是天蝎可能就是这样吧，有时候会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我觉得这种状态也好，这种状态让我们能够想象得到这个世界最糟糕的一面，但是也有心境去享受这个世界最好的那一面。 对，我不跟你盲目的承诺天长地久，也不随便的许下海誓山盟，但我会在陪伴你的每一天里都是像第一天相识那样充满热情，然后也很长情。 对啊，因为日子不是说出来的，日子是我们一起过出来的。 2018年的上半年，谢谢各位小伙伴对这档老节目的支持陪伴，也要感谢你们自己把生活过得那么的太平，那么的健康，那么的美好。 是啊，就像我们必将会告别这个上半年一样，其实很多事情都会有再见的那一刻，但是说再见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可能会以新的姿态新的方式，可能在街角，有可能在天边会重逢。 是的，让我们一起喜迎2018年全新的七月，也喜迎2018年全新的下半年，也更喜迎2018年世界杯的全新的冠军。因为这是男足女足陪伴大家的第三个世界杯。 哇哦，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世界杯呢？所以我们下周一啊，2018年下半年见面的时候，希望大家都是意气风发。我们说过，这档节目对主持人还有对大家，我们各自的要求就是精神面貌要好。晚安， 晚安。